多年了，你心里还是有他。我想我们还是分开吧，这样对你我都比较公平。 就该放手，你的天空有太多云朵， 放早该放手，却没有风把我带走， 在分开以后回到一个人生活，偶尔会难过，在想起你的时候不再联络，也许这样我们会比较好过， 在分开以后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够不再难过，一笑而过，早就该放手，你的天空有他的云朵，在想起你的时候 不再联络，也许这样我们会比较好过， 也许多年以后回忆才愿意经过，遗忘的角落是在爱的出口， 这首歌分开以后，如果在这个时候你想起某一个人，现在就拿起电话拨给他，告诉他你心里的话， 早就该放手，你的天空有太多云朵， 放早该放手，却没有风把我带走， 在分开以后回到一个人生活，偶尔会难过，在想起你的时候不再联络，也许这样我们会比较好过， 放手，你的天空有他的 抱歉，你所拨的号码并不存在。 分开以后，我才知道我有多爱你。 在分开以后，回到一个人生活。 主管好。快好了，明天把它放在你桌上。 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最爱的人，也许他不是在你身边的那一个，有些人只能把他留在心底。爱一个人不一定要在一起。 从来没听过要等到什么时候，